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阿潘玲玲啊，有冇听紧啊？ 佢应该会听嘅。 系啊，佢话今日我哋个 Instagram 个 IG 个 caption 咧， 系 打得好好笑啊，胆固醇嘉宾。咁大家转头听就可以知咩事啦 ，OK？ 系啊，你可以上网 search 定睇下佢嘅 IG 嘅， 系啦 ，search Bella 潘就会见到噶啦。 咁但系今日嘅重点咧，除咗阿 Bella 之外咧，就系、是、在于啊，我哋一阵间咧2:30之前嘅环节，咁喺度咧要先要公告一下啦，我哋嘅故事全港儿童故事乱讲大赛啊， 成日你都讲漏咗， 系已经完咗噶啦。系啦，咪即系暂时完咗 啦，停一停啦，玩咗21、22集噶啦，我哋有 哦，系噶，系啊，咁多噶啦， 系啊，21、22集噶啦，半年噶啦，已经差唔多， 系啊，有系啊，跟住之后之前嗰个都玩咗40几集啊， 少年波成语百宝一， 系啦，咁啊由今日开始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啊，个全名系咩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暑假期间限定大长篇之。 系啦， 讲埋个名啊， 转头先啦，系啦，转头就有个暑假大长篇嘅，咁呢个概念喺边度嚟呢？咁啊，话说以前细个咧，就一定系会暑假唔系好废添，暑假一定会放暑假噶啦。咁但系就其中一样嘢好期待嘅就系嗰个叫做暑假嘅大电影啊。 因为嗰个档期通常都会有啲动画， 系 就会有得睇噶啦。咁啊，譬如叮当嘅大长篇啦， 系你记得睇过啲咩啊？ 叮当嗱，叮当我好似冇，有冇入啊？有咩太阳神啊？ 哦，系啊，系啊，我都系谂起呢个啊。 太阳神嗰个好似有入过去睇嘅，有入戏院睇嗰阵时。 我应该系睇翻漫画噶。 我哋 佢大长篇有出翻漫画噶嘛？ 有噶， 有 系咪彩色 彩色嗰本啦？ 因为以前暑假咧，我同我堂阿哥、堂细佬、我妹四个啦，再加埋我阿姑同埋我表姐，通常咧都会每年暑假就会约出嚟玩一日嘅。 系 咁，通常个节目有咩咧？就系咩啊？ 两个月先玩一日， 玩一日噶咋？唔系嗰日所有嘅消费都系阿姑包晒。 咁怪得知就系玩一日。 玩一日，你谂下可以去 ？Sorry， 阿姑似唔似样噶？ 唔似，唔似，唔似，唔似，唔似，唔似我嘅。 阿姑系阿姑，即系阿爸嘅 家姐。 家姐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知你全家都好似 样噶啦， 我唔知系咪个 family tree 延伸到去 DNA 嗰啲一样， 都好似系啊。 咁所以嗰日嘅活动咧，通常都会入戏院睇戏嘅。 系系系。 咁当然要睇下嗰期有冇卡通片。咁所以大长篇嗰阵时咧，我记得就系我哋成班细路咧一齐咁样入去睇嘅。 系 就系太阳，我唔记得全名叫咩，总之系太阳神啦。 系系有佢要着住嗰个虎皮定唔知豹皮嘅嘢啊， 唔知个头有嚿装饰咁样样嘅。我好记得呢一个有入戏院睇嘅。跟住之後，譬如寵物小精靈啦， 我寵物小精靈就冇睇過嘅。 係我第一套睇到喊嘅就係寵物小精靈第一套， 係 即係超夢夢嗰套啦。 係咪咩超夢夢的反擊啊？ 超夢夢反擊戰 啊！我冇睇過， 同我媽同我妹睇嘅，睇到喊嘅。 你阿媽有冇喊啊？ 我媽冇啊，應該佢應該笑咯，笑我喊咯。 我係睇呢個嘅數碼暴龍嘅 哦 大電影 哦， 咁咧。就我记得我系入戏院睇嘅，因为咧嗰阵时咧，佢好似仲送咗只碟嘅，即系已经有 送过， 即系我系咪叫纪念品咧？总之佢有嚿嘢送咗俾我，但我唔记得系咩嚟噶啦。细个唔识珍惜，已经抌咗啦。咁咧，我记得系入去睇《滚球兽嘅诞生》同埋《我们的战争游戏》，佢好似系两套摆埋一齐喺戏院入边播嘅， 系、 因为佢每一套得40几分钟啫嘛， 够长就要同长加映啊， 两场摆埋一齐啦。咁我记得我系同我细佬同埋我阿姨入去睇嘅，咁我阿姨系大我2岁嘅啫，咁所以就系啊，旧年结婚嗰个阿姨咯，系啊，记唔记得啊？系啊，我大我2岁嘅，佢应该唔知啊，系佢成日叫我你唔好叫我阿姨咧，人哋面前叫我做表姐，求其啦，系啦， 似唔似样噶？ 咁我唔似啊，唔似啊，系因为系表姨嘅表姨， 因为你同你阿妈都好似样咯。 我唔知唔知唔知， 好似你明嗰种感受咧， 我明嗰种感受，但你劲啲衰。咁跟住之后咧，呢、這个之外咧就有蜡笔小新，每年嘅蜡笔小新大电影。咁呢、个我都有入戏院睇嘅，甚至乎去到而家都仲会入戏院睇嘅，因为佢每年有唔同嘅 gimmick 噶嘛，即系有啲系玩具王国啊。 早几年有个功夫 Panda 定知点样㗎嘛。咁然后火影就呢几年就少出咗啦。咁但每年嘅暑假档期都系呢啲动画嘅出现嘅一个大长篇㗎嘛。 因为譬如今年我知道有一套本身想睇嘅鬼灭之刃。 我以为我的英雄学院添。 我的英雄学院我有諗过，但戏院始终唔好㗎諗入去住呢。所以就冇入去睇到。咁跟住之后，因为呢得意在就係而家譬如睇返啲动画都好啦，佢通常出完第一季之后呢，一系就出个劇場版， 係 咁然后出个电影版咩都好啦， 係 咁然后因为我係睇佢出完之后隔几年而家返睇，咁所以因为通常佢嘅劇場版或者电影版呢，佢係抌多啲钱落去，啲嘢係靚啲㗎嘛，虽然个古仔我觉得係通常冇正传咁好睇。 我又觉得唔一定喎，嗱唔係，我觉得佢补充咗一啲喺嗱，我攞火影做例子啦，佢系补嗱，因为真系好多唔同啦。火影系一个大长大，佢应该话佢系一个七百话， 系 咁，然后佢无啦啦喺699话完咗个第四次忍界大战之后，佢就跳咗去，佢做咗第七代火影啊嘛， 系 好啦，咁呢个系一款啦。咁哆啦 A 梦蜡笔小新嗰啲咧，就每一次有个主题，即系太阳王国啊、地底人啊、月球探险啊， 系 蜡笔小新就系唔知点样玩具啊，跟住有个系迪士，佢唔叫迪士尼乐园咁样嘅， 即 系佢食咗个字嘅，佢 exactly， 总之有个老鼠乐园咁样啦。咁但系 One Piece 同埋火影好多都系补充翻，究竟中间佢一啲空白嘅位，佢做过啲咩噶嘛？ 哦、 即系例如火影佢会补充翻，究竟阿鸣人同巢田系点样喺埋一齐噶嘛？ 哦，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有好睇同有唔好睇嘅。 因为譬如我之前睇，即系唔计我哋睇嘅数码暴龙嗰个啦，我入戏院同朋友睇咧，就系、是、海贼王嘅电影版， 系 嗰、那个唔知咩海贼祭典啦。 哦， 系啦， 咁 但系咧呢一套佢就 二台院线咁可以做到， 但系严格嚟讲咧。佢又冇乜叫補，唔似你頭先個情況。 係 ，One Piece 就冇咁勁嘅。係 啦，佢通常係要突然之間生一個角色出嚟，然後獨立咁樣打一場嘅啫。 係 啦，即係有啲嘅劇場版或者電影版都係咁樣㗎嘛。咁所以咧睇呢啲嘅時候，通常咧就係佢個製作費多啲，比一般嘅動畫版。係。咁啊睇畫面啊睇成，但係個故仔咧就冇咗你講嗰種滿足感啦，因為佢冇補充到一啲miss 咗嘅嘢咯。 但係。嗱，火影嗰个佢又唔系完全地补充嘅，即系佢有一款咧，佢系大家嘅幻想，好想有呢个画面出现。我觉得啊，其中有一套系佢大家好想，即系啲读者或者啲粉丝好想有一个画面出现，然后佢夹硬去砌一个劇场版，然后出现嗰个出现翻个画面啦， 嚟满足大家咁样嘅。 即系例如系大家好想睇佢同四代火影同埋佢阿妈嘅一啲生活片段，咁、 哦、 所以佢就整咗个异世界或者平行世界出嚟，咁佢就跌入咗个平行世界，喺个平行世界入边，佢就可以同翻佢屋企人一齐相处嘅嗰个经历咯。 哦哦、 所以我觉得我咁当然我系火影嘅 fans， 我一定觉得佢好睇㗎啦，系咪先。但我觉得呢个系嗰、那个叫做佢补完返一啲事情嘅嗰种美感，我觉得系几好㗎囉。但系如果你话呢，即系啲卡通片嘅电影呢，有一套我系由细睇过好多次，但你估唔到我有睇嘅。 由细睇骑骆驼观潮。 其实《啰啰军曹》有睇过，但都系无线睇嘅，因为以前大台咧暑假朝头早或者礼拜六咧，佢会播呢啲嘅大场片啊嘛，系咪？有一套咧，有一套系 入戏院睇嘅， 入戏院睇嘅， 边度 有买到碟添？ 有买到碟？ 有买到碟添？ 咁中意？ 唔系我唔系好中意，但唔知点解觉得好得意，就买咗只碟翻去啊！ 边一套？ The Simpsons，、啊、我买 Simpsons 只碟，我睇过好多次，好好笑喎、啊！而家，所以我有段时间系睇完佢嘅大电影，嗱、啊，即系呢个系调翻转嘅，我系睇完佢嘅大电影之后咧，我调翻转揾翻佢啲劇集出嚟睇咯。 哇、哦，咁样样啊！ 系啊，但同埋佢系唯一一套我有睇嘅 外国嘅卡通片，外国嘅动画， 唔系外国嘅动画大电影咯， 哦、 即系你撇除迪士尼嗰啲啦， 系 同埋 Pixar， 系 咁嗰啲又唔同啊，系咪先？但你 base on 如果佢有劇集出开或者有連續劇出开而佢出大电影嘅话呢，係得 Simpson 有囉。 我估你唔到 喎、啊。唔係 ,Simpson 其实几好睇喎。 我知我睇但冇諗过你会入去睇。 咁你咪衍生咗而家有时你会睇一啲呢几年嘅 Rick and Morty 啊、 哦、 或者咩 The Family, The American Guy 啊，即呢啲定啲係好似係呢个啊，我怕我捞错其他。 咁咩 Morty 嗰个就记得个博士嗰个。 係啦，咁你发现你开始，但当然啦，即你有时你个字幕个配音 你係冇咁精準噶嘛，因為佢食嗰啲係叫做本地文化 get 啊嘛。 哦，係外國 get。 係啦，咁你同始終睇翻你睇開嗰套動畫，即係我睇開火影、睇開 One Piece、睇開哆啦 A 夢，咁然後你去睇個大長篇嘅感覺又唔同嘅。 哦，仙神原來， 仙神嘢幾好睇噶， 好多語言喺裏邊啊， 好多語言噶。咁啊，转头播完歌之后就会我哋嘅剧场版啦， 大长篇啊呢、這个 系啦。咁啊，公布一下啦，今日第一集咧都有啲新嘅演员出嚟噶， 系 而且系得七集嘅啫，大家可以录低佢啊。揾嚟有方浩文嘅派台歌啊 ！All we have is now, what we have now. Drama, drama, coming. 我是你的后援会，暑假期间限定大长篇之被选中的波胜与阿一秀零一。 唔系，我哋大长篇咧唔系呢首歌，应该系呢首先啱啊。 7月18号晴天，终于开始放暑假，正式开始踏上我的冒险之旅啦。话说在这个故事的世界入面，除了有人类生活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怪兽，我们一直以来都和平共处的。点知有一日天上面突然飞了一道黑光出来啊。自此出现了四大魔王，破坏了这个世界的平衡。咁啱我係呢个故事嘅主人翁，而咁啱我係被选中嘅細路，又咁啱疫症关系停咗课。就係咁，我就开始咗今次嘅冒险之旅啦。但出发之前，我一定要搵我嘅拍档精灵先得，因为单凭我哋人类嘅力量係打唔赢㗎。咁我可以喺边度搵呢？ 选中的波性的，快点来我的实验室那里的，在你出发之前我有些东西想给你的。 哦，是的博士。博士我来到了，你有些什么要给我啊？ 我就知道呢，你就来要出发的，我决定要给一个加油你的。 博士你玩的？ 嘿，讲笑啫，台面上面有三只精灵的，你揀一隻陪你去冒险啦㗎。 咁佢哋係咪一隻火系、一隻水系同埋一隻草系呢？ 咁你都知呀。 我玩咗咁多年 GBA， 又睇咗咁多年宠物小精灵。而家係叫精灵宝可梦呀。睇咗咁多年精灵宝可梦都知你咩套路啦。唔通你就係大方博士？ 哎呀，冇错㗎。我全名叫做大方子浩㗎。 咁如果我冇估错嘅话，我而家应该係迟咗到，而嗰三隻小精灵都应该俾人攞走晒，係咪呢大方博士？ 係啊，嗰三隻小火种啦、车里龙啦同埋奇异龟子都俾人拎走晒咯。 咁我即係得返隻罗底铲啦，仲要係叫俾 X 超㗎嘛。咦，我见到喇喎，好得意啊，叫两声嚟听下。 波声波声，Anita， 博士，你究竟用炼金术对我只比超做咗啲咩啊？ 呢只系我女嚟，佢近排学紧日文嘛，同埋睇紧钢之炼金术师，啱啱睇到嗰集啫。你嗰只嘢喺嗰边啊？ 睇过。 哇，咁样衰嘅，系咁依吠两声嚟听下啦。 吠吠， 咦？阿一寿，你平时唔系咁吠噶，麻烦你跟翻剧本啦，喂。 Sorry。哇哇 哇，你睇下佢话得几开心，睇嚟佢真系好中意你咁。仲有噶，俾埋部机你噶。嗱，呢一部咧就系量子超光速点对点扫描加阅读加侦测加雷达加娱乐加五合一加连埋 LECD 唔知乜嘢嘅乜嘢海外限定版36屋，只卖299.9嘅一部机，酷，保养24个月噶。 博士，咁即系咩啊？ 其实即系精灵图鉴噶，攞住佢你就可以知道你遇到嘅怪兽嘅属性啦，同埋弱点啦，咁样噶。唔信啊，你可以试下噶。 阿一兽，人形精灵，经常徘徊于丽港城一期附近，望住某个单位若有所思，未进化前战斗力奇低，但配搭唔同神兽师同道具就可以激发1000倍动能， 就让动力完全发疯，永远也不结痛。 动画编剧有几首歌嘅，我哋大长篇唔系呢首啊，系呢首啊，就系咁。我被选中嘅波性同阿一兽就搭上 今，唔好意思啊，被选中嘅波性唔记得提你，你同阿一兽咧要打低四大魔王啊，拯救我哋呢个世界噶，加油啊！ 就系咁。我被选中的波性同， 唔好意思，唔记得提你。八月底前咧，记得搞掂。6个礼拜之后系大结局啊！加油啊， 博士！你仲有冇嘢要提我啊？ 冇啦。 仲有冇人有嘢要讲啊？冇啦嘛，到我讲啦嘛。 唔好意思，呢个系我自己想叫啫。 就系咁， 我被选中的波城和阿一秀就踏上今次暑假大长篇之旅。我觉得今集真的好好听啊，我想下一集一定会星期六之前 mix 一次的啫，是不是啊阿一秀 啊？我是大方博士啊。 完啦四眼仔，走啦，你个女等你回家吃饭啊。 啱啱就系我哋成个剧叫咩名话？ 被选中嘅的波城与阿一秀 啊，大长篇第一集嘅。咁啊，第一集咧，被选中嘅波城咧就揾到佢嘅拍档精灵阿一秀啦。咁但系嚟紧呢六集咧，佢哋就会打败四大魔王。 我哋呢个大长篇系最短集数， 系得七集。 之前嗰啲四廿几集， 系我哋呢得七集嘅大长篇。系啊，迟啲就会打埋四大魔王，拯救咧佢哋嘅宇宙噶啦。咁但系我哋有个比赛嘅，就系海报设计比赛。 系啊，我转头会摆一张我。即系叫抛砖引玉整嘅相， 系啦，你可以睇下 Onizan 嗰度发挥一下又得啦，哈姆太郎嗰度发挥一下又得啦， 一千倍动能嗰度又得啦， 奇异龟子啊，小火种嗰度又可以发挥一下啦。咁啊，最佳嘅作品咧，我哋会编出嚟揾个相家相起佢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男两女，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涉及大约30宗有关网上售卖挂颈空气净化器的骗案，涉及金额大约10万元。警方在秀茂坪、沙田和长沙环分别拘捕三人，他们涉嫌在网上声称售卖挂颈空气净化器，顾客在网上过数之后收不到货，于是报警。警方说因为市民对防疫用品需求大，又多数在网上社交平台购买，呼吁网上购物时要小心选择可靠平台，不要因为网店货品价格低而大量买入。屯門眼科中心三名文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新界西医院联网发言人说，一名女文员前日到屯門医院职员诊所求诊，昨天下午她的深喉唾液样本检测呈阳性反应，现正等待进一步检测结果。女患者在屯門眼科中心地下的办公室从事后勤工作，近期最后一日上班是今个星期三。新界西医院联网昨天下午得知有员工初步确诊之后，陆续安排眼科中心的职员进行病毒检测，截至今早已经安排最少28名职员进行检测，发现另外两名主要在地下办公室工作的文员初步确诊。这两名文员昨日有上班，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口罩。联网已经安排屯门眼科中心昨晚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正联同卫生防护中心一同跟进事件，并追踪相关的密切接触者。立法会换届选举9月6号举行，提名期由今日起至今个月31号结束。提名期首日报名截至中午12点，暂时有多张名单报名参选。在地区直选方面，热血公民报名参选新界东、新界西和香港岛，民建联的港岛团队亦前往报名。工联会就宣布派出三张名单参加地区直选，包括新界西、九龙东和香港岛。功能界别方面，教育界、饮食界、会计界、渔农界、金融服务界、工程界和社福界亦都分别有人报名参选。北韩据报正自行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韩联社引述来自平壤的科研报告，指当地有医学院核下的医学生物机构领导疫苗研发工作，科学家今个月开始进行动物试验和临床测试，报告说已经确定疫苗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正讨论下阶段临床试验。北韓至今未公布過任何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有專家質疑以北韓的財政狀況和醫學水平，是否有能力研發疫苗。 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同埋今晚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个封路啦，就是受到道路工程影响，现时田湾山道天桥来回方向近石牌湾道的全线呢是需要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就是因为有道路工程，田湾山道天桥来回方向近石牌湾道的全线呢而家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呢亦都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是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是挤塞㗎，龙尾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區方面，清水灣道去坑口方向近銀影路一段是車多，龍尾排到過去大埔仔村。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南邊維匯旋處一段亦都車多，龍尾排到窩尾。另外再提提大家，因為現時文錦道和落馬洲過境口岸過境車都是比較多的，影響到現時文錦道路和新深路都是擠塞。現時新深路的車龍已經排到過去青山公路新田段近新田郵局。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咗计划嘅场所，要喺5年内转用新嘅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IAQ 好啲，健康好啲。 哇，师培呢个头， 今日师培想挑战用红玉火龙果嚟演法，觉唔觉啊？ 我睇到呢啲位系有少少沉沉地，但系其实你留心啲睇嗰啲沉色少少嗰啲，应该就已经系噶啦。 哇，好细心啊！果然系女仔先睇到，男仔完全觉得冇。 但系如果你出街话俾我听你染咩红色，我唔信咯。 嗱，女仔都系咁噶，唔系净系男仔噶。 逢星期六下周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其实你的头发咁旱，系咪应该谂咗护发先染发啦？ Bella， 即将成为香薰治疗师嘅你，会用咩味道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檀木，因为佢成个人嘅感觉咧，好有一种平稳嘅感觉，好 grounding 咁样，好踏实嘅感觉。 我是 Bella 潘玲玲，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妹妹。 我是你的后援会咧，又请嚟一位靓女嘉宾啦。咁啊，佢就迈向紧呢一个香薰治疗师之路啊，差唔多应该可以成功到成为到噶啦。 系可以治疗下我哋两个啊， 治疗下我哋呢个污秽嘅心灵， 得唔得噶？ 得唔得噶？ 未必得啊， 即系净化唔到我哋系嘛？ 未必得啊，中毒太深你哋。 咁啊，同时亦都喺网上面会见到佢会拍啲 YouTube 片啊，等等咁样样嘅。咁我哋嘉宾咧系有 Bella 潘玲玲嘅 ，Hello。系啦，咁啊，即系啱啱讲呢一个即系叫香薰治疗嗰一样嘢，就话你差唔多就可以成功到啦。 系去到第几步啊？ 系啊， 已经进入最后嘅阶段啦。 系差啲咩咧？而家系 其实我所有科都考晒试噶啦，咁理论啦、按摩啦，同埋呢个解剖学都已经考咗试啦，咁就 做乜笑我？ 因为听到香薰治疗突然之间有解剖呢两个字咧，觉得好似唔好拉楞咁样。 要噶，因为啲精油点样进入身体啊，点样应用嘅话，都要识身体嘅结构啊嗰啲嘅。 哦，但唔系净系闻嘅咩？ 系咯， 唔系噶，仲有其他途径噶， 打入去 饮咯，沿住啲血管点样流呢咁样 未试过打针咁样打， 系， 但系点入嘅通常？ 通常有几个方法嘅，即系譬如系闻啦，闻系可以进入身体，即系血管其实都会入到嘅。咁又或者系搽啦，按摩嘅方法， 推油嗰啲咪即系咁样推入去， 系啊，即系推油咧。 是啊是啊，所以咪其中一科是按摩咯。 哦， 系啊。 咁上堂系啲点啊？大家啲同学互相按摩咁样， 揿去咁 样，系咪要咁样学咧？ 唔系你哋想象中咁样，你太污秽啦。 唔系啊，如果你话我听系，我即刻去报啊。 系啊，咁喺度咁样啲学下。 不过要问清楚，系咪男女一齐上咧？ 系喎，你啱喎，真系。 即系原来听到我要帮佢捽嘅，我就 咁就冇啦。 男同学要同翻男同学嘅，但系其实唔系你想象中咁开心噶。咁有啲其實係都痛苦嘅，譬如咧，咁啲女仔啲手咧有陣時咪好凍嘅。係。咁如果你咁啱你嘅 partner 咧隻手係好凍嘅，你就要俾佢嗰隻凍嘅手掂住成堂 咯。 哦。係啊。咁你有咩方法可以令到隻手熱啲啊？ 其實係有㗎，即係譬如做之前要搓啦，又或者係搽一啲某一啲暖啲嘅精油咁樣去令隻手暖啲先嘅。 你有冇睇《日食麵包王》？ 點樣啊？母親之手嗰啲。 唔係啊。你識喎， 呢個我都識啊 ，sorry， 太陽之手，睇嚟你有睇喎， 啲啊， 我先睇啲無聊嘢，對唔住，我唔應該暴露。 第一印象， 第一個部分咧，先俾你估一樣嘢，關於我同阿一嘅， 我哋兩個邊個有睇《日食麵包王》？ 你 啱咗你下一 part 系嘛？ 哦，进入下一个环节。 系啦，咁我哋呢一个第一印象俾你估嘅系咩咧？ 系啦，就系、是、我哋两个边个夜晚临瞓前会检查一下自己嘅身体，因为即系睇咗 Bella 嘅一啲报道就系、是、之前身体唔系好舒服啦。 嗯， 系啦，咁啊有去一啲相关嘅医院去 check 啦，咁亦都有即系自己可能间唔中检查自己嘅身体啦。 嗯， 俾你估下我同波成边个会自己夜晚喺度摸下 自己啊，啊睇一啲手手脚脚仲健唔健在，有冇小感分肉， 冇咗啲嘢咁样， 系咯，咁样缩短咗一只手， 冇咗个良心啊！ 哇，我要将个画面套喺你哋身上咁。 系，即系话夜晚 边个似系？ 系，我觉得似阿一啊， 个原因系， 我觉得你似系会摸自己嗰啲，即系啱啱听到你话嗰按摩个课程咁开心，可能你会， 好唔想谂嗰个画面，而家集住自己唔好谂啊，一夜晚喺度 check 自己的身体， 我怀疑你有， 有样睇嘅咩？ 冇， 即系你去按摩嗰啲同学都系冇样睇噶嘛， 咁你叫我估咁我咪尝试将个画面套入你哋个样度。 佢个样似， 我样似咩咧？ 佢个样啊，佢个样似睇下动漫咁样咯。 我就夜晚冇嘢做， 摸下自己先。会唔会系？我冇估错啊？ 好，你估系啊一嘅，即系会夜晚摸下自己检查下嘅。 系 真正答案， 你估啱嘅， 啱咗。 估唔到真系有样睇， 有样睇， 唔系。唔係，因為咧有幾樣嘢嘅。第一咧，即我知道自己身體邊度唔舒服咧，我真係會想睇下咩事嘅。 OK， 即例如我啲牙咧，即係舊年開始 check 到係有啲即係蛀得好勁啊。咁、所以咧，有時夜晚會攞支電筒對住塊鏡照啊，擦得乾唔乾淨啊？ 好 creepy 啊！就係啦，其實好奇怪，攞支電筒，嗰支行山電筒喺度照自己隻牙啊，嗰度就有條菜，快撩埋佢出嚟先。咁呢個好基本嘅檢查啦。但係因為我隻腳咧，因為我成日都話我膝頭哥痛咧，我有時會摸下個膝頭哥，我呢排摸到咧， 系 呢个位叫咩？系啊，有小腿骨咧，因为我而家小腿唔知点解呢个位啊，呢个位叫咩位啊？啊，解剖学嘅同学， 呢个系骨咯。 我知，唔系啊，即系唔系啊，即系嗱，我哋嚟咗 一次啊？你想即係你個人企喺度， 係 咁小腿喺後邊，即係小腿嚿肌肉喺後邊噶嘛？ 啱啊！ 前面嗰嚿骨係我都知係 嗰個叫上寸下寸嗰個位啦，係咪？ 係啦，我嗰個位咧，而家成日赤赤痛啊！腳內側嘅腳眼對上四個位， 四個手指位度啦， 四個手指三陰交。系啊，中医师教 哦，三阴交嘛， 系啊，大概嗰个位，呢、這个位肿起咗咯， 哦， 但唔知点解肿起咗。 咁中医师有冇话三阴交本身系反映紧 肾亏？ 哦，咁系咯， 系咪腰虚？所以 系咯， 系啊，但我呢个位唔知点解肿起咗，早两日就系摸。 你见我一路讲佢一路摸紧自己， 系啊， 佢真系好中意摸自己， 都几开心喎。 咁但系 Bella 咧，即系你唔需要去到阿一嗰种，即系要夜晚即系去摸啊，点样去检查？但系你本身对自己身体各样嘢啲状况嗰啲，你系咪都会 aware 下咁样样？ 会噶会噶，咁我又未至于咁仔细去即系逐 part 摸嘅，但我觉得女仔咧，真系要尤其是即系可能就算你年纪系几轻都好啦，都要 啲嘢咁细唔关我事嘅。 系啊，即系好多人会咁样谂，但系而家越嚟越年轻化啊嘛，啲病痛咁、最好就女仔可能喺冲凉之后，咁你就照镜望下自己身体有啲咩变化咯。 我都有睇嘅，每日都个肚腩又大咗。 上下个房度望下先， 系时候， 都要噶，都要注意噶呢啲。 你都要睇啊，今日去得几清啲嘢。 系啊， 呢排睇啊，你有冇睇啊？ 睇下啲形状 啊。靓女唔会噶嘛， 你女唔会啊。 但系你嗰时个经历系点样嘅 咧？系 我嗰阵时嘅经历系咧。咁我家姐成日都叫我去身體檢查，嗰陣時廿零歲啦，咁都未必會覺得自己會生腫瘤噶嘛，真係。咁但係我家姐又成日提我，好擔心啊，阿妹可能我平時認識嘅女仔廿零歲可能就已經有呢啲病痛咯喎，咁樣。咁佢就同我講，咁有一次咁就發現自己咧胸左胸嘅位置咧有一個位好輕微咁樣凹咗落去，咁其實類似係好似著咗緊身衫咁樣。好耐，跟住有少少粒嘅啫，可能 即系啲勒痕咁样。 系啦，有大部分人可能未必会意识到，咁但系我又咁啱，即系我一路都有买保险嘅，咁就去做一个妇科检查，咁佢包嘅，咁我就去啦，咁就发现医生就摸，咁有一个叫触检嘅，即系手去触碰佢去检查啦。 我以为我只脚 用只脚 触检。 肉粥檢查， 諗多樣， 或者俾碗粥你飲嘅檢查， 有啲胃檢查，或者講個笑話你聽，粥檢，你繼續。 好无聊啊！ 好无聊啊！ 我哋都要检查个脑有冇事啊，应该 要啊，真系要。 交翻俾你， 系 跟住，然之后咧，医生摸咧就发现，好似有少少嘢，咁佢就建议我再做一个超声波检查。过咗一两日咧，佢就即刻打电话俾我，好夸张，我仲记得好清楚。佢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同我讲。潘小姐啊，你有机会有 cancer 喎、啊，咁样，哇，好 TVB 啊，系咪叫？ 见惊过去。 系啊，我即刻喺屋企系喊嘅，我记得嗰阵时，吓吓，咁呆咗啦，唔知点样反应。咁然之后咧，就去拎报告咯。报告嗰度咧就同我讲，胸入边有一个阴影，超声波照出嚟系一个阴影啦。咁但系其实咧，佢话摸出嚟咧，其实类似肿瘤嘅。因为如果唔做手术咧，就唔可以100% sure 佢入边系咩嚟。咁佢就话，但系咧摸上去咧都似肿瘤嘅。咁佢就建议我再做一个手术，又或者一个。抽取嗰个样本嘅小化验咁样啦，类似系咁，约咗好快一个时间咧，就即刻去咗医院度做手术啦。咁其实系类似咧，就系、是、用类似原子笔粗嘅一支针，咁佢哋叫粗针啦，咁就抽取嗰啲肉条组织咯。咁佢就将个粗针插入去胸入边，然之后咧就抽要抽几条嘅，因为佢话因为嗰个阴影咧有机会喐嚟喐去啊，但系咧都未必会100% 知道佢系咩嚟嘅，尽量睇下佢入边有冇癌细胞咁样啫。呢个系第一次嘅手术啦，跟住完咗啦，咁就翻屋企又等报告啦。发现咧咁就冇癌细胞嘅，好兴奋啊！屋企 放心好多、啊， 系啦，放心好多。咁但系咧就一路要 keep 住去做复诊嘅。咁三个月之后咧，我再去复诊咯，就发现咧，咦，你有一个一模一样大细嘅生咗喺隔篱喎。 完全正正喺隔離， 即係 double 咗多咗一嚿。 係啦，咁佢就話：咦，太快啦，佢生得，你真係要做手術喎。咁醫生就咁講。咁後屘咧就真係去做咗一個切除嘅手術咯。 嗯， 咁喺胸入邊就切咗一嚿肉出嚟。 嗯， 係啦。咁但係好好彩嘅就係、是。化驗報告出嚟咧，都係冇癌細胞嘅。 咁意思即係有冇即刻再 check 埋其身咧？其他地方先 有噶，其他都有 check 噶，膽固醇有啲高咯， 三高。 女神大揭秘， 第二部分咧就想阿 Bella 咧分享一個你嘅秘密俾我哋聽嘅。 嗯，我呢個秘密咧。就是偷偷地话俾你哋听，我最长时间两个几月冇出过街， 啱啱呢半年啊， 系， 即系完咗手术之后就 stay 屋企两个月， 唔系，其实系隔离嗰段时间，系， 哦， 系啊，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唔中意出街嘅人， 系。 咁就成成机机咯， 就唔使出去啦，可以大条道理， 系啊， 即系冇人会约你嗰啲，因为大家都唔出街啦嘛。 约嘅话可能、健康问题，我都系迟少少好。 系咪觉得有一个好好嘅原因去拒绝啊？ 系啊，我社交隔离。 但我想知关唔关而家住嘅地方事咧？始终新界地方个地方大啲， 嗯， 你可以 stay 到咁耐，即系你叫我 stay 喺我自己间房 stay 两个月咧。 哦，咁又系， 系咯， 系啊！我觉得我屋企好多嘢玩啊， 例如有咩玩咧？ 又摸下自己啊， 摸大髀 啊，都几结实啊啲肌肉咁样， 胆固醇摸下啲胆固醇先，真系多 啲。 我屋企我而家种植物啊，喺屋企享受下啲。 大自然 啲歸隱田園嘅生活， 陶淵明咁樣。 我想知關唔關即係病咗一次事咧？ 關啊，好關啊！因為病嗰段時間咧，其實喺醫生或者醫學嘅角度係覺得呢啲腫瘤其實係關可能呢個雌激素增加。 哦， 係啊，雌激素增加有好多原因咁，即係可能你情緒唔好啊，壓力大啊，生活飲食習慣啊嗰啲咁樣。 膽固醇啊， 係啊， 我記住，我一見到你我就會撈到膽固醇三隻字。 膽固醇嘉賓， 膽固醇多謝。係啦， 唔係都有分好壞嘅，你啲好嘅膽固醇 OK 係 啊，多謝你啊， 膽我咯。 多謝你啊，開心翻曬。可以繼續食肉。 我想知道你兩個月在家裡完成了什麼事呢？ 跟普通人一樣一起煮東西吃、有、嘗試煮東西吃，還有睡很多。 我睡 是啊。 有沒有覺得真的健康了呢兩個月？ 有 有啊。 你有沒有再去驗一下膽固醇？哎呀，又提膽固醇。 哎呀， 你一看到我的樣子就忍不住。 膽固醇好像撞在額頭。 我有啊，剛剛報告出了，我未去拎、 你記得告訴我。 是啊，你可以 update 我們啊。 告訴你們， 我只是想知道膽固醇那個就行了。 我覺得未必有改善了膽固醇。 因為吃得睡多，那你有沒有即都因為生活好健康的生活、除了真的吃得睡得之外、都要做一下運動的嘛。 有沒有呢？ 是咯， 運動啊。我冇好劇烈去即系 望住我讲， 好系啊， 头先个样咧， 闪开咗，你望住我答， 你有知嘅，好心虚啊，真系，我好少做运动嘅，其实真系，我系真系室内人嚟嘅， 好好啊呢个 tip， 我一个室内人， 咁你嘅工作有时都要 keep 住嗰个叫做。即係體態咁， 哦係啊， 但你又應該唔係食得少嘅人啦， 係啊， 係咯， 點樣樣 咧？你啱啱係咁話，我可以食肉啦，可以食肉啦， 咁點樣樣咧？呢個 keep 咧？ 因為我係唔節食嘅，咁但係咧，我其實有一段時間肥過嘅，講呢個大秘密添，唔小心。我喺大学毕业之后咧、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好肥，咁我呢一个高度我系138磅。其实又不是说超级肥的，但是个 BMI 都少偏多的了。咁、然之后呢咁我就嗰段时间呢好努力做运动喎、慢慢跑步啦，跟住之后日日食麦皮啦、我就发现呢一段时间呢冇瘦过喎，但係。 哦验证到其实唔需要咁辛苦啦。 咁呢我之后呢咁就改变咗个生活习惯，就係瞓好多。 哦、 我即刻瘦翻曬。 哦，係㗎，係㗎，係㗎。係 啊， 係啊，唔夠瞓嗰幾日咧，你係肥啲㗎。 但係冇人信我，我之後講翻出嚟， 我信你，係 咪啊？ 我信你，大家都係肥人都知啊。 係啊， 你突然之間將佢歸 咗，唔係啊，大家都扯咗佢落。 係啊， 喂，但我想講，因為我早排咪減肥㗎嘛，係 啊係啊， 咁我有大概叫 mark 低每一日嘅升幅嘅行市咁樣，係 啊，今日跳升幾多點啊？ 二十天平均數啲，咁跟住之後，我發現瞓翻足之後咧，你係會瘦翻落去喎。是啊，我是信的呢、這个， 是啊， 真的要瞓的， 真的。 多谢两位过路人的分享。 是啊， 我哋胆固醇组合啊， 你都可能有，你要 check。 我应该有的，不用应该，我一定有， 一定有啊，唔使 check 都知睇个样。 心理龙爪手。 咁啊，因為你一個即將會成為香薰治療師嘅人啊，咁咧我哋都從呢一個氣味嘅方向去揾呢個心理測驗嘅。假設你屋企咧嘅洗衣粉已經冇啦，咁你上網去買啦，就見到你 上網係啊，佢唔會出街買嘅， 係啊，佢一個室內人啊嘛。我今日學識咗呢個，咁咧就發現你中意嘅品牌咧出咗個新嘅香薰配方。咁啊，你會揀以下四種邊一種味？係啦，攞嚟洗衫咧 ，A 洋甘菊嘅味道。B 薰衣草 ，C 葡萄柚，同埋 D 檀木。 我会拣薰衣草。 有冇特别原因嘅？ 我好笨啲咯。 系啊，真的啊。因为我之前做手术嗰段时间咧，其实成日都失眠。 嗯。 咁咧，薰衣草咧系帮到我瞓觉好好多咯，睡眠质素直情好好多咯。咁所以如果要拣嘅话，我会拣薰衣草。 我都系日瞓几多个钟嘅 ，sorry。 我应该十几个钟。 哇，我都得啊！ 我多过十个钟咯，总之真 系。你试过最癫可以瞓几耐啊？ 我试过，我好夸张喎，超过。 斗下斗下斗下斗。 系咪啊？我哋首先我讲先，系咪第一个参赛者？ 咁样， 你 第一个参赛者系咪人生入 边？系 人生入边啊？ 嗱，唔计嗰啲病咗昏迷嗰啲啊， 系。 应该有27个钟。 哎，我多过你。 你见到？ 多过啊！ 我试过。年初一即系嗰阵时啊，农历年年三十晚出去同 friend 玩，年初一朝头早10点几11点翻到屋企，但系踢咗7个钟波，瞓醒喺年初三嘅深夜，即系我年初二系 skip 咗，啊唔系年初一，1、2、3号啊，1、2、3号唔系年初一嚟嘅，即系1月1号、1月2号、1月3号，我1月2号系我除咗起身去咗一次厕所之外咧，系冇醒过，我瞓醒喺1月3号嘅4、5点，朝头早4、5点，跟住我老豆以为我昏迷，谂住送我入医院嘅。但佢见我起身去厕所，佢都冇出声噶。 skip 咗一日啊，人生 可以 skip 咗一日咯， 好黐线 啊！我去厕所啊！ 哦，咁你都劲啊你！ 咁你真系连续27个钟噶咯！ 我仲好深刻啊，因为咧嗰阵时咧，系通完宵嘅，不过细个通完宵，然之后咧翻到屋企，哦瞓啦咁样啦，跟住瞓醒之后咧。我就以為瞓得一陣喎，因為咧我係天黑就瞓覺，跟住我醒翻，咦做乜黑咁多嘅？ 我 瞓得一陣， 都係天黑嘅。 係啊，跟住之後，但係嚇點解望手機冇咗一日嘅？係 啊， 我就好驚訝咯嚇，真定假？電話壞咗定咩？ 我都試過啊， 我以為自己嚇瞓得一陣咋咁樣啦，跟住點知媽咪同我講。唔敢叫醒你啊！见到你攰到唔知做乜嘢咁，佢话 好劲啊！ 几有福相我哋两个， 系啊， 又可以攞出嚟啊！一个组合啊，又可以 惺惺相惜， 惺惺相惜啊 ！OK 啊，真系 我可以同人讲好勤力啊，其实我瞓十几个钟都冇过分啦，原来咁啊。边人拣薰衣草？我都系拣薰衣草嘅，即系我比较中意嗰种香味啊。 嗯， 第一你会拣 我拣 dog 啊 ，dog 呢一个檀木。 其实我系四种味，我就系分到。檀木嘅味道，因為我自己屋企都會點檀香嘅，係啦。 咁啊，呢四個味道究竟反映緊啲咩咧？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會揭曉啦。 苦瓜苦澀嗎？偏那味道令人懷念，是你一點點教我活著，就像如未能沉澱。好光陰卻發現，再沒法共出一次。分开那日约好，半世行完了，跟你分吃半边。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寂寞亦为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 眼前，一刹静默就如停电，被我封好的永远灌进味道，全部重浮现。 热血公民报名参选新界东、新界西和香港岛，民建联的港岛团队亦都前往报名。工联会就宣布派出三张名单参加地区直选，包括新界西、九龙东和香港岛。功能界别方面，教育界、饮食界、会计界、渔农界、金融服务界、工程界及社福界亦都分别有人报名参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带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流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系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旺角道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界限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咧，亦都有车龙噶，龙尾去到李郑屋村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啦，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康湖居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彩堤。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咧，现时田湾山道天桥来回方向近石排湾道一段咧，仍然都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就系现时啦，受到道路工程影响，田湾山道天桥来回方向近石排湾道一段仍然都系全线封闭。咁另外咧，受到爆水管影响，湾仔谢飞道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之间一段啦，亦都系需要全线封闭，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日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Bella 即将 将成为香薰治疗师的你，会用咩味道嚟形容波城呢？ 我会用薰衣草嚟形容，感觉都系好祥和啦，祥和。同埋咧，佢同薰衣草一样啊，系咁多种精油入边咧，系偏温和噶。 我是 Bella 潘潘玲玲，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妹妹。 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请嚟俾刘潘玲玲嘅， 系 啊，咁我哋知道咧，咁啊即将会成为一个香薰治疗师，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心理测验啊，都特登揾啲同气味有关嘅嘢，咁啊简单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是、你屋企咧嘅洗衣粉咧就叫用完啦，咁啊你要买啦，咁啊见到你中意嘅牌子出咗新嘅味道，你会买24种边一种嚟洗衫咧？A 就是洋金菊味道， B 呢就是薰衣草， C 呢就是葡萄柚， D 呢就是檀木嘅。咁一就揀檀木，咁我同阿 Bella 都係揀 B 薰衣草。究竟係代表啲咩呢？我哋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洋金菊味嘅朋友，迷糊浪漫係你嘅形容词。人哋眼中嘅你有啲怕丑，喺新认识嘅环境里面呢都係要掹住朋友嘅。而面对自己的感情问题都习惯无视或者逃避。而揀了 C, 葡萄柚味呢，阳光直率就是你的形容词啦。人哋眼中的你好乐观好开朗，因为你乐天的性格负面的情绪都不会困扰你好耐嘅。咁今日好似阿一咁揀了 D, 檀木味，又或者好似波盛同 Bella 咁揀咗 boy 薰衣草味，又反映緊你嘅性格係點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个心理测验係想讲，即係从呢个味道当中睇下你个人嘅性格係點樣嘅，睇下重唔重啦。一揀檀木呢，佢就话自己系啦，就话呢一揀呢个味道嘅人 正直不阿， 积极负责任敬业。你使 好正面啊， 实认啊， 都系咯， 咁正面， 一定系啊， 系都系认啊， 冇嘢可以抵赖， 正能量， 正能量啊。跟住喺别人眼中嘅你咧，有啲低调，有啲 我以为有啲低俗添， 系有啲低调， 系 有啲距离感，而喺新环境又好注重自己嘅形象， 系 系咪噶？ 你睇我几靓仔啊，知道？你笑得好开心、啊。 同埋你会即系睇人眉头眼额，希望俾人哋觉得你好稳重。 哦，系 啊，有嘅呢啲。 系我成日睇老板谂咩噶， 睇老板面色啊。 老板话边个食咗佢啲炮谷， 冲出型。 系我啊，老板。 咁究竟我哋拣薰衣草系代表咩咧？ 系 三个形容词。 嗯， 单纯、温和同埋被动。 哇， 室内人啊嘛。 系啊，非常准确，冇得反驳。 系啦，佢话人哋眼中嘅你咧，应该系有啲内敛，有啲神秘嘅。因为你需要一啲时间去观察适应下新环境，先至会即系攞真正嘅自己出嚟咁样嘅。 嗯， 同埋唔好中意啲唔系太中意啲好复杂嗰啲人际关系嗰啲。 嗯，系啊， 全部中晒系嘛？ 但呢个非常之重啊，真系。 咁但系喺拍拖时候嘅你系咪都系展现呢一面俾男朋友睇嘅咧？以往， 嗯，其实都大致差不多咯。愤怒时嘅会愤怒嘅， 嗯， 即系虽然啱啱讲会有温柔，但系都会有愤怒嘅一面。是不是很诚实？ 但是即纯真的爱情定是？ 我通常都纯真的、 嗯、 通常都是以这个结婚为大前提先拍拖的。 嗯 嗯，我是的，如果散拖我真的没什么理会过。 嗯，我想知道你即男仔你会要求是什么类型是啱你的、嗯、 什么类型啊？我喜欢稳重咯，有责任感咯， 嗯， 系，即系我唔喜欢啲，即系有啲女人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嗰啲嘅，咁、哦、我就完全唔系嗰啲嚟嘅，系啦，佢坏嘅话就非常不爱嗰啲嚟，系、 哦、 啊，咁同埋会喜欢，诶、欸，有一个癖好，我喜欢长头发。 哦，你留翻长头发，加上你头先嘅稳重， 我俾你睇下我嗰阵时嘅长头发。 你睇下佢呢一种得唔得？ 我俾人肥咗几耐啊，长头发。 系啊，长头发好 OK 喎。 系 系，你第一个，唔系都唔系第一个嘅，都有啲人话。 但有冇缘起即系中意长头发嘅男仔系系咪曾经睇过有啲男仔系长头发好正，所以你好想？ 我谂系金城武。 金城武， 但系金城武 佢都未去到， 唔系嗰种。 系啦，未去到咁夸张，即系唔系我呢啲及腰嘅。 系咯， 佢到膊头都未去到膊头嘛？ 应该呢度咯，我谂佢长。 冇有咁长咩？佢唔系去到颈嘅啫咩？已经 有个丑啊！你唔留意佢， 即系你中意 真系冇留意佢。 外貌外貌都系要金城武嗰只嘅， 唔系啊，唔系啊， 即 系我纯粹系长头发加分。 系，即系苏文峰咁长头发，呢啲都 OK。 唔系，睇少少秃啊，唔得。对唔住， 我明嘅，唔紧要。即系如果一个人系光头或者剩，你就一定会打咩嘅？ 咁又唔係喎。 你有試過同光頭人拍拖嘅？ 咁又冇。 呢個推論好合理喎。好極端，一係同長頭髮，一係同光頭，好正。 點解唔可以正常發型？ 我問下，我接唔接受到啫？ 我接受到喎，但係雖然係比較好啫，冇試過。係啊。 想唔想試啊？ 唔想。 仲有冇其他嘅一啲特質咧？ 性格上咧？ 性格上， 即系何谓稳重咧？喺你眼中， 唔系咁中意啲高风险活动， 唔系咁中意啲有咩？ 例如咩？去澳门， 唔戴口罩去医院， 系啊， 高风险， 真系好高风险啊！呢啲 唔戴口罩坐地铁，好高风险，呢一轮都系好高风险， 系啊，呢啲真系唔得啊！ 咁咧，頭先我哋都會有憤怒嘅時候啊嘛。咁通常試過係啲乜嘢嘢男朋友做到激嬲到你咧？ 通常咧，我好奇怪，我係小事咯。即係可能譬如我講一樣嘢，即係譬如我同佢講表達陳述一樣嘢啦。但可能如果佢唔信，或者成日反駁我，或者 質疑你， 係啦質疑，咁咧我就懵噶啦，開始 係咪啊？ 唔係咁啊，嗰啲咁樣咧就開始懵噶啦。 係咪啊？真係瞓廿幾個鐘。 係啦，即係譬如似呢啲咧，系咪啊？食几吨肉啊？嗰啲我就会开始嬲嬲地。 啊， 系我小事咯，通常 呢句嘢几好用嘅，其实 系咪啊？系啊，咁都嬲， 唔系啊嘛。 咁大事咧，大事就反而唔发脾气啦。 系啊，大事反而我少啊，真系好少。 大到咩程度咧？即系偷食咁样俾你发现。 我呢啲通常我要好冷静咁样去处理咯，反而系啊。即係譬如你偷偷地唔知道可能喺菲律賓偷咗啲錢去買樓咁樣，類似係咁樣，但係我反而會好冷靜咯，類似係咁樣。 你何來舉一個咁嘅例子？ 唔知我亂作嘅啫。 你係偷偷地喺菲律賓去買樓咧？ 係啊，亂作嘅。 我以為你話偷偷地喺菲律賓識咗個女仔有頭家，就話佢偷咗啲錢但係買樓。 係啊，類似係咁樣。 啊， 係啦。 几有趣啊呢个人，咁你个脑去做咩咧？ 唔知做咩？ 女神实验 呢个情景题咧就犀利啦，因为咧你个信仰啊，系瞓觉， 系 即系如果失眠嘅话，你点算咧？你有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可以瞓得好啲？点解话其实揾啲嘢做咧？即系你会点样处理呢个情况咧？ 呢、這个好有经验啊！而家我 系大师咁样。 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成日碌一长时间先至会瞓得着嘅。 嗯， 系啦，成日碌嚟碌去，碌嚟碌去，跟住之后咧，到我真系病嘅时候咧。入院嗰段時間咧，就更加完全瞓唔到，系啦。咁嗰陣時我就學緊香薰治療噶啦，已經。咁當時係要靠呢個法國高地嘅薰衣草去， 一定要嗰度嘅。 係啊，嗰個治療特性會好啲嘅。 元朗嗰啲唔得 嘅，元朗未必得啊，真係。 元朗低洼地區都唔得嘅，係要法國高地。 係啊，嗰個治療特性高啲，因為我要係聞住嚟瞓，好近咁樣聞住嚟瞓咧。咁我講 即係擺束花喺個鼻。 唔係精油。 哦，精油， 即係好似細個擺白花油喺個鼻度通鼻嗰啲啦。 我以為咁 creepy 咁樣，好似人哋嗰啲喪禮咁樣擺束花咁樣， 夾雙手擺喺胸前。 我系太题外话，我唔知道，因为有时你失眠咧，你会揾自己最佳嘅瞓觉姿势噶嘛？ 哦， 系啊，我瞓觉姿势有个咧系好怪嘅， 系点样啊？ 你真系双手摆心口咁样， 好长喎。 系啦，系咯，啲 friend 话。哇！你瞓得咁長喎， 我奇怪嘅 pose 同你可能有得廢。 你係 你點 咧？ 我係唔知喎，但係自己是是我瞓嘅時候咧，一定要攣弓蝦米咁樣一嚿嘅。但係咧，我瞓醒嘅時候咧， 你即係打側攣弓嘅， 係啦，打側攣弓， 係 即係向天，好似曱甴反肚咁樣。 你问我呢个问题好奇特啊！ 因为你啱啱向上做嘛，所以由于你个人成个都好奇怪，所以我唔排除呢个可能性。 好，咁咧，我首先系乱弓虾米瞓，然之后我瞓醒嘅时候咧，我妈咪多次话俾我听咧，我只脚咧系咁样翘住醒咗咯，即系二郎腿咁样，系咪叫二郎腿啊？ 系啊， 跟住之后咁样醒咗咯。 但你而家就变咗个头向上啦， 系啊，向个头向上，然之后只脚 就翘咗脚瞓啦， 系啊， 哇，好邪啊件事，好似祖师爷上身咁样咯， 好奇怪我都觉得。 去翻边度？去翻 我头先都喺度讲紧啊， 去诶诶， 失眠 失眠 啊， 冇计 啊， 点解会去咁远？ 系啊，讲起好长模， 系啊系啊系啊， 系呢个系最简单，但系又最快令我可以快啲瞓着嘅方法啦，即系睡眠质素好啲啦。咁然之后咧，嗰段时间。即出咗院之後咧，咁我又揾其他方法啦，跟住又上唔同堂啦。我自己好中意上堂，即係學啲奇怪嘢咁樣啦。咁咧，嗰一個堂咧就係叫水晶治療。 嗯， 咁咧係我人生入邊最 relax 嘅一次。咁老師教咧就係嗰一堂就係、是、每個學生咧坐喺凳上面，就係、是、好似我哋而家坐喺凳上面咁樣，冇分別嘅。但係咧老師咧就會不停咁样念，好轻声咁样念，就譬如话，眉头放松，眼睛放松，咁你真系咧成个人咧系啲肌肉啊，会听你讲，然之后放松晒，咁你就好容易会入睡。其实譬如你而家同自己讲眉头放松，咁你咧其实咧你就 feel 到真系唔再用力噶咯，嗰一个位。 眉头放松， 我通常系银包放松。 冇啦，咁 冇咗啦，冇咗啦。 恭喜思阳， 嗱，最后咧，我哋就准备咗礼物送俾 Bella 嘅。咁啊，你开咗呢个题目就系水晶原石， 系。 你自己是有儲開？ 是啊，我很喜歡儲這些奇尼石頭的。 哦，是啊，就好像買奇尼，我看到 是啊，你覺得很漂亮。剛剛 他講奇尼石頭之後，他心虛又飄走了。為 什 麼？不知道為什麼， 你自己好像不好意思。是啊， 我不好意思。有啲咁樣嘅癖好係咪？ 我係騎呢石頭咧， 即係有唔同類型嘅石頭，都中意儲。 但你係會戴嘅，定係真係齋儲？ 唔會啊，係依有一個，我特登買咗個 display 櫃仔咁樣，就放曬啲石頭。 哦，好似蠟筆小新入邊嗰個咁，阿外 放曬鉛筆就 儲石頭。喂，但我有段時間細個嘅時候，我都試過儲石頭嘅，因為啲石頭好靚㗎，即係尤其是我早排去行山咧，你見到佢可能有啲石咧，佢每日都有啲海潮拍打嘅話咧，佢係好滑嘅， 係、 咪有啲皺紋咧，係好似啲肥豬肉嗰種咧，好靚嘅，係啊，望住佢講肥豬肉， 幾衰， 有膽固醇嘅肥豬肉。 咁但然後有啲係你見到佢嗰啲石春上面有格格咧，你 feel 到每一嚿石頭個紋路係 唔同嘅， 係 啊，我就係類似你講嗰啲紋路，我好中意咯。但水晶有少少唔同，就係即係譬如石頭就喺海邊啦，但水晶咧就可能喺地底又或者地洞啦。咁佢哋咧，譬如地殼移動咧，咁有陣時你咪見到水晶有啲裂紋嘅，嗰啲叫冰裂啊嘛。其實就係佢記錄咗呢個地球嘅移動或者係啊。咁有啲人咧就話譬如呢一個紋。因為其實他哋有很多專業的形容詞，即係唔知點樣record keeper 咁樣類似呢啲啦。咁就係佢話唔同嘅紋路，其實就係記錄咗可能呢一個板塊移動又或者點樣。咁所以佢哋嘅經歷嘅嘢多啲咧，咁之後個能量就會強啲咁類似係咁樣。 但你自己就唔係即係基於要吹下姻緣啊？ 我又唔係喎，係啊。但我純粹好中意呢啲奇尼石頭有啲紋路啊，又或者好醜樣，其實就係代表住佢哋經歷咗啲。 啲嘅。 你見到佢會唔會覺得 佢阿媽講醜樣嘅時候咧， 望住你， 佢頭先好 firm 嘅眼神。 所以我想問你有冇覺得波成經歷咗一啲嘢？ 想唔想擺喺你屋企啊？將我擺喺個櫃嗰度。 你係咪經歷咗啲嘢？ 經歷咗好多嘢，佢經歷咗俾人話佢醜樣。 咁所以咁啊，有呢個水晶原石啦。 係 係。 你先啦， 先啦，我投降啦，因为从佢头先讲嘢，我调翻，即系我相反啦，嗰样嘢 系啦，买咗啲， 我买咗啲佢可以戴上身， 哎呀， 因为我本身都见到一啲 规矩嘅，你都人哋讲到明要原石，你系要买戴上身嘅嘢， 因为嗰间啲原石都几贵吓，咁接都几嚿水，系啦，咁但系嗰啲。即係幾廿蚊。 點解你去啲咁高級嘅地方啊？ 唔係，即係佢有啲細粒， 即 係就係奇形怪狀嗰啲啦。咁我就唔知道中唔中意嘅，即係佢啲奇形怪狀，即係你未講之前唔知啊。 樓下摩士公園 總之 係 執翻。 係啊，其實你可能係公園執，其實我 咁你打石頭俾我哋啊嘛，打水晶原石， 即係搞唔到嘢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買咗一條水晶手鏈嘅，咁可以戴上身，咁啊的而且確就可以即係服愛情尋找到另一半嘅呢個。我见你 IG 你屋企有冇嗰啲净化嘢啊？ 有 要净化系咪？因为我送俾佢系咪？ 净化 因为你掂过， 同埋因为我见佢个颜色咧都几衬你 IG 个通知嗰啲粉粉地色咯。我估你应该中意呢啲嘅。 多谢你啊，系啊， 呢个系我做呢个访问之前嘅谂法。 嗯， 啱啱我已经知道系唔同啦，但系呢个 唔系啊，但系我都中意喎，佢好靓啊，只色我见到 系咩？ 系啊， 你个系咩系？ 哦， 即系粉粉地色嗰种 粉晶， 唔系啊，你啱喎，入边其实都有啲纹路噶，你呢个 系噶， 系啊， 手望过下， 系啊，多谢你啊， 系啊，咁我就拣咗呢一个， 系啊， 系啊，虽然佢未，严格嚟讲应该唔系叫原石， 系啊，但系我都好中意啊，多谢。 好啦，跟住到 我嗰个啦， 你嗰个啦， 我 系摩斯公园嘅石头嚟啦， 摩斯公园我执嘅，系啦，唔系我嗰个系一粒原石嚟嘅， 系， 咁我。聽人講咧，即係我有戴水晶啦。我聽人講咧，就其實買水晶就係嗰個叫做嗰下嘅 feel， 係嗰個 feeling， 即嗰下嗰一個 feel 啊。 你個 feel 係點啊？ 但我唔中喎，今次即係我逐粒拎上手咧， 都冇一粒 係中嘅。 係，所以冇買啦。 係，所以冇買。唔係講下笑嘅。我但我揀咗粒，我覺得個色水係相對地得意啲嘅，我買一粒紫晶。但係咧。好似提字喎，好似葡萄， 可唔可以望下？ 你拎出嚟睇下。 你咁樣講完，你一拎出嚟，我即刻 點啊？係好似葡萄啊， 係 啊。同埋咧，佢有兩浸色嘅，你睇，佢紫色同埋嗱，佢下面係紫色啦，上面係咪 深同淺嘅紫啊？ 我唔識形容啊，但係個色水有啲唔同嘅。係 啊， 係啊，我就覺得佢有個漸變喺度，我覺得幾靚呢個色。 係啊， 同埋即係個波子嘅大細。 係啊，同埋因為真係好似葡萄。 咁樣呢個同呢個就夠我兩日。 又去你屋企一份啦， 系啊。 咁你两份礼物如果揀嘅话，你会揀边一份赢呢？ 真系要揀一个，我觉得呢个贴题啲咯。 阿一嗰个 系啊，阿一呢一个好啦，即系获胜。 耶！ 系啊。 我谂起你话可以救你两日，我就谂紧个画面。你翻到去之后就会望住佢， 一日一粒。唔係，咁你呢個好多粒喎、 啊！我都想講你可以靠佢啊， 維他命 C 啊，而家 佢嗰串手鏈可以玩兩個禮拜 啊！ 有冇即刻覺得勁咗啊？ 勁啊勁啊！ 其實逐粒拆出嚟嘅話，就係14粒原石啦！ 哇，係喎、啊，不得了、啊！够咁多日， 你中意啦， 你瞓啦都系， 你翻工翻玩啦都系， 差唔多要翻屋企瞓觉啦，你 差唔多啦。 但系我想讲，其实我都带咗礼物俾你哋， 系 去啊， 系咩嚟噶？ 咁其实就系一啲我调配好嘅精油咯，即系有治疗特性嘅精油咯。 哦， 咁就系佢有三款噶，想带俾你拣。Calm 咧呢个就系。有薰衣草味重啲嘅，呢个咧就系敏感，呢个咧就系洋甘菊味重啲。跟住之后咁啱 detox 呢个咧就 系 又有葡萄柚。 哦，真系咁啱， 真系咁啱， 佢差檀木咋，都齐晒咯。 系啊， 我有檀木嘅味喺身嘅。 系， 点解？ 唔系我，因为我呢串水晶系每晚都用檀木去净化噶嘛，所以佢吸咗啲味啊。 我哋可以闻晒啱啱嗰四只味啊！ 你掂咗，我要翻去净化啦。多谢你， 多谢你， 系 转头帮我出埋啊，唔该。 你可以测试下 嗰咩竹 味 竹嗰咩 啊，竹剑啊， 竹剑，我帮唔到你， 转头帮我出埋，唔该。 我唔太想帮你， 佢嗰只脚嗰度，咩帮你捽下啦，嗰度。好，今日多谢 Bella， thank you， 多谢晒，喂。 过呢一首啊，系 XT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Flower Town。有位听众啊，应该叫文仔，佢问我今日女嘉宾系咪好肥啊？可唔可以叫佢讲一下体重系几多？睇相似系 baby fat 多啲嘅。好啦 ，Bella 嘅回复系咁嘅，叫我答佢，我真人好肥，人称肥追 2.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死亡，疫情至今增加至12名确诊者死亡。伊利沙伯医院发言人话，呢名94岁确诊男病人早上大约10点离世。病人本身有长期病患，今个月9日因为发烧同埋咳嗽送入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其后确诊。病人喺今个星期一情况转差，病人家属同意如果病人情况再转差嘅时候，唔为病人施行心肺复苏。期间医院为病人安排氧气支援，病人现至上午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并且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警方拘捕一男两女，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涉及大约30宗有关网上售卖挂颈空气净化器的骗案，涉及金额大约10万元。警方在秀茂坪、沙田和长沙湾分别拘捕3人，他们涉嫌在网上声称售卖挂颈空气净化器，顾客在网上过数之后收不到货，于是报警。警方说，因为市民对防疫用品需求大，又多数在网上社交平台上购买，呼吁网上购物的时候要小心选择可靠平台，不要因为网店货品价格低而大量购入。美国著名民权领袖兼国会众议员刘易斯因胰脏癌病逝，终年80岁，举国致哀。刘易斯被称为美国六大民权领袖之一，同马丁路德金等人齐名，亦都是6人当中最后去世的一位。他有份在1963年举办华盛顿大游行，争取不同肤色人士平等和平共处。马丁路德金在那次集会中发表名为《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刘易斯去年12月宣布患癌，形容自己一生为自由、平等和基本人权而战，但是从未面对过一场这样的战争。跨党派人士表示哀悼。前总统奥巴马说，刘易斯多年来付出生命和热血，争取自由与公义，启发不同世代。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形容刘易斯是民权运动的巨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赞扬刘易斯毕生致力打击种族主义和促进平权。法国西部城市南特一座15世纪的教堂发生大火，火警在当地星期六早上发生，现场见到大量浓烟。巴黎圣母院大约1年前发生大火，主建筑严重焚毁。法国政府早前宣布会将圣母院原貌重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系暂时正常。

哇 ，Kitty， 你睇下嗰边几十人帮个男仔求婚啊！ 私婚咪行埋去啦，限聚令啊！咁多人帮手求婚，咪即系逼人哋 say yes。 咦，睇嚟你对求婚搞惊喜呢单嘢唔系好 buy 喎。 咁惊喜都可以有好多种嘅。 啊，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婚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佢哋今个星期会讲求婚惊喜好定唔惊喜好？ 啊，你个个礼拜都系呢个套路，你个人真系冇惊喜啊！ 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八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是余建明，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这个组织各怀绝技，这个组织集合力量、智慧、技术，他们是福耕者联盟， 是耕田那个耕啊！ 他们无惧风雨，只为完成巨大任务。 个巨大任务就是只用一个夏天的时间种出一万斤冬瓜。 电视节目《有种人生》今集《莫欺少年农》，探访三位本地青年，探究他们为什么加入务农行列。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学界超声道主持 陈明慧、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indie 创作音乐人 Lester Lam 蓝奕慈。咁由中学开始咧，我就写歌啦，玩音乐，咁主要就系写开啲英文嘅 pop 同埋 R&B 歌嘅。就因为旧年参加咗呢个 ICMA 啦，就系大专联校歌唱比赛，咁就好幸运攞咗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啊，三点四十二分啊，报一报天气啊，唔该。 而家外面嘅气温系摄氏三十二度，相对湿度系64%，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 系啦，咁我哋啱啱嘅嘉宾咧就系 Bella 潘玲玲， 我已经记咗佢叫咩名啦。 唔系，我已经讲咗Bella 嘅回复啦。 Bella 有覆我哋嘅，即係有人問起佢嘅體重。 係啊， 係啊，我都有問佢啊。咁你最近再去 check 嘅時候咧，個膽固醇係幾多？ 佢係咪知道咗啦？好似 佢話佢未攞報告， 仲未攞啊？ 未攞報告係啦。咁、所以就一有消息會即刻話俾我哋知嘅。 我哋都會 update 大家佢最新狀況。 我好關心佢嘅身體啊。 係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除此之外咧，呼籲大家啊參與我哋嘅比賽嘅 大長篇海報設計比賽。咁喺我哋嘅 Facebook 我是你的后援会，或者上 IG 啦 ，back 唔知咩 backup.hk 啊，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你搜索我是你的后援会啦，总之 系 咁咧，你就会见到我哋 post 咗一张咧我哋自己设计嘅海报。咁我哋好呼吁大家系啦，就用你哋嘅方法去将我哋两个样 key 去一啲 poster 嗰度。咁啊，我哋自己拣咗最中意嗰张咧，我哋会编出嚟裱起佢嘅。 系我哋有几个概念噶。即係例如好似比卡超騎咗喺小智嘅膊頭咁樣啦， 係啊， 大家可以 key 我個樣上去波勝嘅膊頭又得啦， 係 我呢站又得啦， 跟住 不過我呢站可能 key 大佬 B， 咁跟住之後 你可以揾啦佢個樣， 係啊，大佬 B 同阿爸爸， 跟住黑布太郎， 黑布太郎又得啦， 啊、 之後變咗只倉鼠仔啦，咁嚟緊睇下個劇情又會點樣發展咧，大家可以繼續唔同嘅 key 圖嘅，咁、那個海報我哋整咗之後咧，我哋係會編出嚟嘅， 係、 我哋會雙起佢。 系， 然后摆喺我哋二台嘅 office 嘅。 哇！如果每一集有一张 poster 咁行晒，几 劲啊！ 好似喺电影公司 office 咁样，哇！ 几 professional 呢件事。好，睇下今个礼拜波胜推介啲咩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嘅嘢系同小朋友有关嘅，唔系叫你去生仔生女。今时今日仲要生嘅话，真系要谂清楚啦。呢一样嘢咧就系点样喺小朋友身上揾到快乐啦。有阵时可能你都会喺 IG 上面碌下碌下，见到啲人哋阿爸阿妈咧开咗个 account 俾自己仔女，然后拍低佢嗰啲日常生活嘅。我最喜欢呢就是看到那些僆仔讲了一抽嘢，但其实你听不明白他讲什么，就是那些自己有自己的世界，突然之间自己兴奋起嗨爬起上来，但你真的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的。你看到他这么投入在这个状态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有趣。每次我看到这些我都会忍不住笑，然后是这样 loop 的。咁除咗喺网上面睇人哋嗰啲小朋友之外呢，另外一种啦就係亲身接触嘅开心。呢一种嘅快乐係作为人哋阿爸阿妈呢係体会唔到㗎。就係、是、一个同你完全冇血缘关系嘅僆仔或者僆妹，佢对你有兴趣，鍾意同你玩，甚至乎会记得你喎。就好似子豪爸爸嘅女呢大老 B 咁啊，子豪爸爸又同我讲，有阵时喺屋企呢大老 B 会无端端话波胜哥哥呢，波胜哥哥呢，我听到嘅时候几嬲啊。因为坦白讲，我现实之中系未接触过，咁通常都系试过喺嗰啲 video call 或者系听过把声咁样，咁所以你唔会 expect 佢记得你㗎嘛。同埋僆仔本身真係好难驾驭嘅，所以如果你驾驭得到呢，我觉得係几有型嘅。譬如你一班朋友四五个人上个 friend 屋企探嗰啲小朋友啦，咁小朋友可能三四岁咁，其实佢唔好认得你啲大人边个打边个㗎嘛，但係你又能够吸引到佢嘅注意力，佢好想同你玩呢，係会令到身边嗰啲人有少少嘅羡慕，有少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佢自己都做相同嘅嘢，但係点解结果唔一样呢？如果当中有你心仪嘅女仔嘅话，话唔定佢会对你加分添。而讲到女仔，有一样嘢更加紧要，呢样嘢都系好个人嘅。嗰啲 B B 女啊、靓妹啊、小妹妹对我有兴趣，我系会特别开心噶，特别自豪噶，仿佛好似自己好受异性欢迎啊嘛。而呢一样嘢喺成年人嘅世界、现实生活之中得唔到啊嘛，咪唯有喺靓妹身上揾翻嗰种自信咯。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在小朋友身上找到的那一种快乐。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有没有想过生仔啊？ 没有，因为我要玩人哋嗰啲， 点解咧？个原因系 因为 你玩嘅啫，即系对于教啊、养育，你系冇咩太大兴趣。 系我连养自己都养唔掂啊！我真心 唔系咁撇除呢个啦， 吓唔系？我觉得嗰种养唔掂自己，唔系净系财政上，系、 哦、 个思想上啊！大家听到平时我都系， 但系玩。我用玩呢个字好似好唔负责任啦，但你同佢冇一个叫做生活上嘅交流嘅话呢， 是 你系冇一种嘅幸福感喺入面。 就系、是、我而家咁样样冇生活上嘅交流，但系佢喺心目中有我嘅位置预留咗少少俾我呢， 但嗰个太少啦，嗰、那个 我够㗎啦。 嗱即系例如例如佢会嗌得你，哦佢记得你叫波胜哥哥咁样啦，我呢站咁样啦，系咪先？但系当你收到一个小朋友去学校嘅劳作功课，嗰张圣诞卡系写住你个名嘅嗰种震撼同嗰种惊喜，你系、 哦、 你会喊出嚟噶。 我而家都眼翻， 我而家眼翻泪光啊！我有一日无啦啦收到我契女嗰封，即系学校应该好似系圣诞卡定唔知新年卡啦，即 系 嗰啲劳作课嘅嘢啦。跟住之后话你做咩写俾契爷嘅？跟住就话冇啊，老师话你写俾一个你中意嘅人。 系， 跟住之后话咁我咪写俾你咯。 哦， 跟住咁就写咗阿一，系系系写写。 我会形容你呢一种嘅幸福感咧，系100分啦。 系， 我嗰种咧，我当20分。 咁我只需要搵五个靓妹，有二十分加埋咧，即系我唔需要有一个人对我死心塌地，我唔需要一个靓仔，系啦，我已经觉得即系因为佢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兴趣。 但你有冇试过去教一啲细路仔先？ 有啊， 系 如果喺社区中心有教过啊，好憎佢哋啊嗰阵时，所以而家带佢都自然系要玩翻啲靓仔。所以点解 Give Me Five 有个环节要玩靓仔？就系咁解。 唔系，但我想讲啊，即系啱啱礼拜二深夜放毒咧，我都推介，即系心情唔好咧，睇翻啲细路哥嘅搞笑片段啊，听下佢哋啲声咧，呢个人系 relax 啲嘅。因为嗰日咧，我同波胜就 系 听到阿大佬 B 嘅 VO， 咁我哋得到当事人嘅同意，同埋当事人嘅监护人同意咧，我哋而家将佢把声剪辑咗，而家播俾大家听。 系头先大家听大长篇嗰度系三句啫嘛， 得三句波胜波胜 Onija， 佢原本嗰段嘢咁长， 系啊，俾你听下原本大佬 B 啊，系讲啲咩啊 ？B B 你话波胜。 波胜系你，系个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边个？ 如果你话波胜，波胜，我呢张。 波胜，波胜，我呢张。 我呢张， 我呢张。 喂 ，B B 录咗先。 嚟啊！ 我要讲嘢啊，姐姐。 你话你话。波胜， 波胜， 你嗱你认真啲， 你自己乱嚟， 好延长嘅。 波胜， 波胜， 波胜， 波胜， 奥尼扎， 波胜，奥尼扎， 奥耶，奥尼扎， 奥尼扎， 奥尼扎。 奥尼扎， 奥尼扎， 哈哈哈哈，奥尼扎， 奥尼扎， 宝贝啊，你老得个，你老得， 奥尼扎，奥尼扎，奥尼扎，奥尼扎，奥尼扎，奥尼， 呢度唔系我哋 remix 佢啊，佢只系咁嗌。 奥尼扎， 你老得个大哥哥咁啊， 大哥哥。 大哥哥 控制唔到佢， 哥哥哥， 大哥哥。 喂，妈，我同爸爸一齐比赛，每 好，妈咪出手啦， 三。 妈咪，我要咁。 我会啊，我跟俾你玩。波胜， 波胜， 波胜， 猜死。 奥尼酱， 奥尼酱。 得啦 ，OK 啦 ，OK 啦。 炸我边个 ？OK 啊 ，OK， 够。 就连方志豪自己都未公开播过嘅时候，我哋已经率先播咗佢太太同埋佢千金嘅声音。 啲人话拍 绝密片段， 拍戏靓仔好难拍。 系啊， 而家录 VO 呢个难。 VO, 但系真系好得意。 系啊， 佢嗰啲控制唔到咧。即小朋友系有呢种嘅鬼马同埋 系 精灵系好得意嘅，同埋你会心微笑甜笑咗出嚟咯。即系例如你转头四点半睇到记者招待会，你觉得，唉，唔紧要，睇下大佬 B 嘅 Facebook、 IG 咧，你就会开心翻噶啦。 系啊，所以 但系做阿爸妈会呕血嘅呢啲位，即系如果佢叫佢食饭，佢有咁嘅反应咧，系啊。 但系你嘅付出越大，你收获咪越大咯， 都可以咁理解嘅、 啊。所以我系想生嘅。系啊，不过结咗婚先。 希望你生到女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后援会嘅重点咧，当然系两点半之前嘅期间限定大长篇啦。被选中嘅波胜与阿一秀，但啱啱波胜嘅推介咧，又引起咗我嘅一啲共鸣啊！即系而家有个契女之后咧，就开始更加确定自己系非常之中意小朋友噶啦。有时同佢倾偈咧都几激气嘅，即系例如你教佢做功课、教佢做数学咧，佢有两头拧，四周围望。你问佢一啲串字嘅嘢又唔识串，问佢嗱二加二等于几多啊？等于三。二加二点会等于三啊？二加二等于几多？等于五。 佢永远就系答唔中中间嘅嗰个数目字。但好似啱啱话斋啊，当你收到佢嘅一啲小礼物，你会觉得好高兴嘅。即系例如佢会醒起，系契爷就嚟生日咯，然后就将自己平时揽开嘅嗰只毛公仔送俾你咧，你会觉得非常之开心嘅。嗰种幸福感系形容唔到嘅。当然啦，回应翻有个好厉害嘅听众原只菠萝炒饭，佢话到今次一集嘅大长篇入面捞咗好几个嘅卡通片，有 Pokemon 啦，有数码暴龙，有激斗战车，有钢之炼金术师，仲有哈姆太郎。如果啊，将两条题目夹硬地合埋一齐嘅话，净系可以揀一套嘅漫画作品俾我契女或者俾我以后嘅小朋友，我应该系会揀钢之炼金术师，毫无悬念地揀钢之炼金术师。虽然我最喜欢嘅卡通片可能系数码暴龙或者火影啦，但我觉得喺阅读嘅过程当中，你得着最多嘅一定系钢之炼金术师。例如你会知道入面嘅一啲价值观啊，人同大自然啊，一即是全，全即是一，呢种 mind blow 嘅感觉，我觉得当我契女大个嘅时候，又或者我生咗个仔，佢哋嘅暑期作业就是一定要睇钢之炼金术师。除咗好睇之外，佢哋嘅主题曲都好听啦。除咗一般我哋认知嘅不死传说之外嘅日文版或者陈奕迅版本之外咧，佢嘅片头片尾曲都系非常之好听噶。例如呢一首，通常即系最尾嘅。セピアにしない恋寄り添うとかぬくもりとかわからなくなってた君は一人で平気だからねと押し付けてさよならその類の気休めなら聞き飽きたはずなのに鳴りやまない寄せない思い出たちは許してくれそうにもない目を閉じれば勢いを増すばかりで遠巻きで君が笑う雨はいつか止むのでしょうか随分長い間冷たい雨はどうして僕を選ぶの逃げ場のない僕を選ぶのやっと見つけた新しい次じゃなくて次ばかり追いかけた慰めからきっかけをくれた君と恨めしく怖がりな僕そろそろから手探り疲れた頬をかとうかこぼれ落ちるかと我估如果你有睇《鋼之煉金術師》嘅話，都對呢一首歌好熟噶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嘅 OST 都好好聽嘅。咁你可以上網自己揾啦。有一首我覺得係非常之好聽嘅， 叫咩啊 ？Lapis Philosophum 係講緊賢者之石嘅嗰陣時嗰 background music 嚟嘅。 哦，神者之石。 同埋佢係用好似用拉丁文唱嘅呢一首歌，哦、即係 Lapis Philosophum。大家想揾 OST 就揾到噶啦。 OK。 咁啊，再一次多謝大佬 B 嘅聲演啦。 多謝大家，爸爸啦， 大家唔好 key 大佬 B 落去嗰幅图嗰度，同埋唔好 key 方子豪落去， 玩唔玩？唔好玩你个女， 唔好玩你个女。好，睇下礼拜边位嘉宾啊？ 阿丹，